楚，我笑住回家，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家，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家，讲一声我系我。 陈丽诗嘅问我，咁啊，我系我，咁啊。點解會揀呢個歌呢？就係、是、有時如果我問自己我係邊個呢，就好容易。但係呢，譬如話喺中國呢，你問自己係邊個呢，有時自己都未必搞得清楚，因為譬如話有好多身份㗎嘛。咁啊，所以我哋講下户籍啦。 嗯，其實呢、你講呢一句呢，我有另外一個理解，就係、喺中國呢，就千祈唔好問自己是哪一个。 是。 因为一问的话呢，就是一个开始呢醒悟的时候呢，你就会随之来呢，原本呢你可以平平稳稳安安稳稳地去生活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有好多问题出现。 是。是啊。咁啊。 即今日我哋的主题呢，其实户籍又是啦，林超又是啦。是。就是因为问了这样东 西。OK。户籍其实呢，就即我哋成日都会听聽到呢個名詞嘅，即係國內就成户籍係對每一個中國人嚟講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我諗簡單，譬如你細分咗係咪呢個你一個農村嘅户籍，一個非農村嘅户籍，就已經係一個天堂與地獄嘅待遇啦。再呢、這個係大分，再細分少少就係你唔同嘅省。嘅屬於唔同省市嘅户籍咧，咁亦都係 鄉縣村 係啦， 全部幫你分， 亦都係好唔同嘅，係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就係你一出世咁啊，個户籍係乜嘢咧，可能係影響你一生 嚇， 係啊。 嗱，我哋嘅即係 Kevin 仔咧，好有心嘅，佢仲有一個北京飯店嘅記錄咧，嗰、 那 個記錄就係我哋2014年1月18日開嘅，即係話我哋要講咧户籍呢樣嘢。 唔係好耐啊，都係2014年啫嘛，今年嘅事嚟啫。 係嘛？ 係啊，兩三個月啫嘛，一張期票。 嗱，我哋查下咧，好得意㗎。Peter 咧就話行山團好正喎、 係 咪一路做直播一路行山先？ 哇，咁都得，咁啊要问问冯总啦。咁啊，首先我要多谢冯总啦。 要问下 Kevin 仔。 我头先讲嗰本行山嘅书咧，冯总即刻揾到啊！我自己买咗都未记得个名。 天天抄咧，我哋查下都系啊， 系咪？ 几乎咧同步咧铺咗呢本书，哇，好劲 哦！哦 ，OK， 系咯，四分之三嘅香港啊嘛。 嗯。 吓、啊，咁啊，作者叫刘克湘啊，我都即系唔系太认识佢嘅。咁、係啊，我就係買呢本書，不過未開始睇，咁入面有好多靚相嘅，咁所以幾值得推介嘅，咁大家一齊啊，買翻本喺入面揾翻條路徑，咁我哋就組織翻個行山團 ，OK， 京城嘅行山團， 好、 啊，咁講翻户籍啊，係宇文，其實你係咩户籍啊？ 嚇、啊！我係咩户籍？咦，幾有趣，喺香港嚟問，唔係香港咯， 係咩？ 係啊， 我以為你係北京嘅户籍嚟噶嘛。 哦、啊，你話即係嚇，咁係北京。 哦，真係㗎。 一定係咯，係啊，北京咯。 哦 ，OK， 係咯，出世 係啊 ，OK， 即係你出世哦。簡單嚟講咧，其實你出世喺邊笪地方，你就係屬於嗰笪地方。 其實有得揀嘅、 啊， 跟爸爸或者跟媽媽咯。 冇 有得揀㗎。 咁我成個都係喺成個家庭都喺北京，咁、 oh, okay, okay, okay. 你就冇得揀㗎啦。Oh, okay. 即係如果有啲即係你即因為如果有啲係譬如話我爸爸係係啦，即係兩個係唔同地方咧，咁但好多時候又會揀跟媽媽㗎、即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內地朋友就好多時候又會鍾意個細路仔咧跟媽媽個户籍。咁你譬如話。個户籍係喺湖南嘅咁樣啦，譬如話喺，譬如我生活喺東莞咧，東莞就係一個好多外來務工嘅地方啦。咁啲外來務工其實就好多時就會享受唔到廣東省嘅即係嗰啲譬如醫療啊、教育啊、所有嗰啲嘢。咁譬如話佢哋慢慢喺東莞生咗根咧，其實佢哋都好麻煩嘅，就係、結咗婚，跟住啲細路仔開始長大啦、小學都仲可以喺嗰度讀，咁譬如話，但係可能到中學咧，佢哋要考慮，即係要翻翻去，小學得嘅，而家啲 你俾錢就得㗎啦。 咁即係個個城市都唔同。你譬如好似係 個個城市都唔同嘅， 個個城市都唔同。你好似係上海嗬、 嗯， 如果你個小朋友喺當地咧上幼稚園，因為幼稚園咧嗰個係比較彈性嘅、 嗯、 你上幼稚園嘅話咧，你都 OK 嘅喺上海。但一翻小學嗰陣時候咧，一定要翻翻你嘅原本户籍嘅地方。 但係應該有私立學校係嘛？如果你俾錢咪得， 除非你想私立咯。 係啊，即係而家就會有個咁嘅選擇。 所謂嘅私立學校就係通常都係好貴啦， 係啦， 同埋即係你升學你即係。香港講即係一條龍啦，內地都係睇一條龍啦、 嗯。 你點升到去邊度咧？咁、 嗯、 樣， 嗯、 即係好多考慮。 但係去到中學咧，就通常就會翻翻去自己嘅户籍嘅地方讀啦、嗯。因為譬如話你考高考啊，所有嗰啲嘢就會 最主要係高考。 係啦， 高考咧要攞翻你所有嘅户籍啦。 係啦，冇錯。 一定要睇你嘅户籍喺邊一度嘅。然之後到時你去報啲咩學校啊，你去申請啲咩大學啊， 係啊， 各方面嘅問題。 咁啊，其實有時就有。嗰、那個户籍嘅，你決定個户籍又未必一定要跟阿爸阿媽嘅、 嗯， 有時使下錢咧又得嘅喎。譬如話， 嗰、那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嗰、那個就係另外一樣嘢啦。 好多曾經都出現過好多次嘅，譬如話，我記好記得就2008年咧金融風暴嗰陣時咧，就因為啲地產低迷咧，其實有啲譬如話喺杭州啊、蘇州啲地方咧，啲樓賣唔出咧，咁、 嗯、 就亦都會。即係鼓勵啲人去嗰度買樓，買樓之後咧，就個政府咧，同個政府即係就後屘又出台一啲政策咧，就係咧，你喺嗰度當地買樓咧，係、 嗯、 可以送埋個户籍俾你嘅、 嗯。 我記得2008年有試過係咁樣。咁同埋譬如話 你意思係內地人買樓， 嗯，係啊，即係本身唔係一個杭州户籍 ，OK， 咁曾經出現過一個好短暫時間。就同個樓市掛鈎嘅、那個户籍有試過， 但佢呢個一定 係啊， 佢呢個係非法嘅。 呢、這個、其實我覺得咁樣咯，叫一個非一般嘅做法咯。 嗯、 你因為嗱，你其實個户籍你仲有好多㗎，譬如話我哋即係喺外地人喺國內做嘢咧，你譬如上海都有㗎，即係譬如話我哋去到我哋要辦一個叫做居住證啦，同埋一個工作證啦。 暫住證。 譬如而家都唔叫暫住證㗎啦，而家差唔多好多地方都會轉咗做一隻叫工作證，叫一個居住證嘅。 嗯。 咁個居住證咧，其實有各地又唔同喎，上海、北京啊嗰啲大城市唔同嘅、 嗯。 我如果我冇記錯咧，上海咧，你係住滿幾年咧，喺嗰度咧住滿幾年，然同埋咧有證明過你喺嗰度喺上海有交過社保啊，或者、嗯、甚至有納少少税啊之類之類咧。你係可以係自動成為一個上海人嘅，係、 嗯、 可以俾埋，係可以隔幾年之後咧，就會係俾埋個上海户籍俾你。 你頭先講呢樣嘢咧，就係可能係一個短暫性嘅，唔係一個，因為我譬如咧有啲上海嘅咧，如果係依家佢哋最主要嘅情況係啲咩咧？ 嗯 佢哋就係話，如果你係上海，你係一個外地嚟嘅、嗯，即係出面嘅一個城市，其他地方去到上海， 係 咁你可以有一種方法咧，係可以攞到個上海嘅户籍。嗰、那個户籍喺邊度咧？就係、是、你所屬嘅公司， 嗯 嚇，話幫你去做呢樣嘢， 係 然之後你就可以喺嗰度買樓啦， 係 嚇喺嗰度有醫保啦，小朋友可以上幼稚園啦， 係 翻學啦，一連串嘅你就可以享受到呢樣嘢， 享受一個同一個即係當地居民相同嘅一個待遇 嘅呢個咧，但呢樣嘢咧，通常都係針對於咧，就係、是、你已經係中產少少嘅， 嗯嗯， 外省嘅人喺上海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喎。 應該係咪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即係譬如好似嗰啲叫南印户口嗰啲咯？ 係啦，冇錯， 係啊，藍色印噶嘛，上海、北京都有呢一隻嘅。 所以你其實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啦，依家現況啦，點解個户籍值佢會即成個制度佢點嚟嘅咧？ 嗯， 其實呢個咧就係同咧係共產黨咧個人民公社個關係咧係、源於呢樣嘢，佢、方便去管理， 嗯、 所以佢將你咧全部都係釘曬，每一個人咧都釘曬某個地方，咁你咧係屬於呢個城市、呢、這個鄉村、呢、這個鎮、呢條村嘅，咁然之後咧，每個村入面咧就有嗰啲咧村幹部啊、村嘅組織，村入面有幾多人，生產隊入面又有幾多人， 佢可以易於統計， 佢易於統計 同埋追尋， 最重要係易於去控制。 冇錯， 嚇、這個同其實同清朝啊，同嗰啲 嚇， 其實 差唔多樣咯。 差唔多就 你我以前即係嗰啲保甲制啊嗰啲咯，以前要古代啲就你譬如話我以前細個我諗你冇試過，我細個翻大陸咧。一去一翻到去我阿嫲屋企咧， 第一件事咧就係擺低曬啲行李咧，就要想出去咧就去公社嗰度咧。就登記嘅、，OK， 咁每一個人都要去登記嘅，咁、就即係啊，我幾時幾日到咗呢度啊？ 冇錯， 嗰、那個都係同個户口有關，即係嗰個都係一個控制户口嘅一個部門嚟。 佢其實係非常之嚴嘅呢個機制。其實依家咧喺內地咧有兩樣嘢咧係被視為咧係最惡劣嘅，製造最惡劣最差勁嘅制度。嗱，一個就係户籍制、一個就係勞改。呢、兩個咧已經係引為救病得好耐咧，一直都係呼聲啦，就係話可唔可以改嘅？ 勞改又即將廢除啦。 佢講咗好耐啦，即係係啦，呢、這個雨點響咗好耐啦。 户口其實都係㗎。 户口都係 幾代嘅領導人都講㗎啦。 嗱，今年啦，今年人大開嗰陣時候，李克強咪講咗嘅。要解決三個問題啊嘛，嚇、三個一億嘅問題啊嘛， 係嘛？ 點為之三個一億咧？ 係 一億嘅人喺城市入邊嘅外來人口嗰個可以攞到當地嘅户籍嘅問題，嚇、一億嘅人咧係住喺嗰啲老殘嘅舊區入邊嗰啲人、其實嗰啲人咧多數都係咧外來人士嚟嘅、另外一億咧就喺、農村入邊咧嚇。即係可唔可以就近城鎮化咧？將嗰啲人咧係歸入城市入邊。 係， 其實呢個三樣嘢咧，佢冇講出口，其實就係一個户籍。 嗱，呢個我可以解釋多少少啊？即係城鄉嗰個點解話嗰個有個嗰個差距喺度咧？那個户口就係、是、因為咧，就即、是、係因為城鄉，因為嗰個福利係完全係唔同啊。譬如你一條農村咧。一條農村嘅户口，一個農村户口咧，你可能冇好多即係譬如話醫療啊、社保啊，或者仲有呢、這個即係教育啊嗰啲咧，全部即係冇一個好完善嘅保障。咁、你而家譬如話呢幾十年嘅中國，其實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嘢？因為農村户口，你個户口一生出嚟農村户口，你轉唔到城市户口嘅。咁、你轉唔到嘅時候咧，但係你要明白、近三十年嘅經濟改革開放咧，即係衍生一個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咧，你好多農村嘅人就走曬去城市嗰度打工。喂，打工就唔係三兩日嘅事，係講緊喂，有啲人可能係即係半身人都係住喺個城市嗰度、而佢長期咧，佢享受唔到當地嗰個城市嘅任何嘅福利嘅。咁呢個最底層呢扎人係最即係長期受住一啲好最唔公平嘅，因為佢哋其實貢獻緊佢哋嘅半身人 係 俾個城市，但係咧基本上佢哋享受唔到嗰個城市所有任何嘅 benefit 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咁然之後幾代嘅領導人成日都講㗎啦，就係、是、話即係我記得温家寶啊講得最多嘅，即係譬如話成日話取消嗰、那個。 城鄉嗰個 户化嗰個户口個問題，咁但係個困難喺邊度咧？個困難就係當然啦，就係個阻力就嚟自於各個大嘅城市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好難解決，因為譬如話大家好明白就係如果個中國嗰個人口咁龐大，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即係然之後可以個户口可以隨意要轉咧，咁有好多城市嘅壓力就會好大咯。即係譬如廣州啊、上海嗰啲，因為你嗰個福利啊，所有嘢係承受到呢、這個又講翻轉頭咧，就好似我哋而家香港成日講嗰種承受力啦，即係承受到呢個咁龐大嘅人口先， 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藉口嚟。 係 呢個咧背後咧，呢、這個問題背後咧，佢係想掩蓋咧好多問題，就係話咧，如果你喺一個發展嘅國家入邊嚟講咧，其實佢唔會有呢個户籍制嘅。呢、這個完全咧係同文明嘅社會咧係完全背道而馳嘅一樣嘢。 違反人權， 我都話咧，同清朝啊，同明朝啊，同嗰啲嚇 ，OK， 即係嗰個年代啲一樣嘅一個制度，冇乜可能嘅。但你話會唔會令到嗰個城市承受能力係特別大咧？呢、這個就涉及到咧城鄉嗰種咧唔 balance 嘅發展啊。 冇錯。 佢依家咧係將即係成個咧中國政府咧係將嗰啲咧所有嘅資源咧擺曬喺城市入邊。鄉村嗰度咧，佢唔理嘅。你農民睇病咧，嗱，農民其實唔係冇貢獻嘅。喺財務税收入邊咧，近六成咧，全部都係農業税農民嗰度貢獻出嚟嘅。但咧，當政府咧係再撥翻啲資源咧嚟俾翻呢班人嗰陣時，佢唔係俾呢班人嘅， 係 俾咧關於佢哋嘅涉及到佢哋嘅一啲企業。咁所以你最終發展到嘅或者係最終受惠嗰啲咧，依然都係嗰啲咧， 執埋一邊咯。 係啊，你知依然都係你啲集團。你嗰啲草根嘅人咧，完全都冇受惠。你咁多年，你所謂 鄧小平讓部分人富起嚟，呢、這個咪就係佢個政策嘅根本咯。你點解城鄉變咗咁發展得咁 balance？ 就係佢嘅呢一種嘅思維方法。 我成日都有以前我都成日講一樣嘢咯。我明白你講嘅嘢，就係嗰個農村嘅即係唔係同步去發展啊。即係你見到，譬如話，即係好簡單一個舉例，就係話你其實個政府係有責任啊，整個譬如包括中央政府嘅責任，就係話，即係譬如啲農村如果係發展得好嘅話，好簡單，啲人就唔會走去個城市度。你要 諗 有啲措施係其實應該係去做咧，就係話你係去令到啲人自愿留翻喺自己嗰個地方去發展，咁嗰個流動性就嗰個壓力就即係城市嗰個壓力就唔會隨之而嚟㗎啦嘛。咁、但係而家就個問題就係話城鄉嘅發展係不平衡㗎嘛。 完全不平衡，佢將所有嘅大部分嘅資源都擺曬啦，佢淨係睇 GDP， 睇佢嘅工業嘅發展，然之後睇佢商業嘅發展。你諗下佢招商啊，佢去房地產啊，翻內地咧最恆常咧就係各個政府嘅唔同嘅機構啊，唔同個部門同你講，喂，你喺我哋呢一度買樓啦，即、就是、房地產啦，佢要做嘅就係呢一啲嘢。但你農， 你知唔知呢個 農村嘅地方？ 你知唔知呢個個問題喺邊度啊？呢、這個問題其實係成個國家嗰個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嗰、那個整個個方向係 GDP 錯曬噶嘛？你好多城市追逐個 GDP 啦，仲有就係單一嘅發展啦。譬如話要將成個國家變為一個變為一個世界工廠啦。喂，其實你要諗，即係諗下就係話，其實中國係喂有十幾億人口，有咁大嘅地，有咁大嘅版圖。其實我哋更加需要發展嘅，其實係一個將即係向住一個農業大國去呢個方向去走。嗰樣嘢係多過一個世界工廠，或者就係兩樣嘢其實應該係可以同步去發展。但係你叫今時今日就係、是，喂大佬，你睇下而家揾笪農地，喂啲農地係咪真係仲係農地啊？嚴重受污染啦 ，OK， 好多人將啲農地啲三十年都改裝曬，要嚟做曬工業用地啦 ，OK， 啲農地隔離全部都係工廠啦，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咯，同埋就係你農民嗰個喺個整個社會個地位提唔提升到啦？而家仲係喂，打一個農民仲係一個好低微嘅一個身份，即係如果你睇下美國， 二等公民， 你睇下法國，喂。農民係一個大佬，即係發展畜牧業、發展農業，喺門大生意嚟嘅。但係喺大陸，即係一係你餓死，一係你偷呃拐騙，加啲膨大劑，種西瓜，跟住之後加啲三聚氰胺，就加落啲牛奶度，咁你可以發達啦。即係搞到就係而家咁樣咯，變到 係啊。你譬如咧，好似喺農民點解咁多城市入面有農民工嘅問題咧？你如果你又記得，即係近呢兩年咧，即係內地啦，勞動法出咗之後咧，啲人嘅人工咪開始提升嘅。 係啊， 有啲農村嘅地方咧，嗰啲即係二三線嘅城市又開始改善嘅時候咧，咪大量有大班嘅嚇，即係喺東莞啊、廣東省嘅農民工留翻自己嘅地方，就係咁解。就因為你當地嘅經濟咧開始發展嗰時候咧，其實係佢哋會自愿翻去嘅。因為你諗下，你做農民工，你做一個咧，即係冇户籍嘅人，喺異鄉咧冇任何好處，你屋企人唔喺你身邊，你嘅醫療又特別貴，你住嘅地方又特別貴，你污糟你居住啊，你醫療你冇任何保障嚇、你其實你就係一個純粹一個大地方，淨係逼住你，淨係可以賺到一筆咧係快錢嘅啫、賺到一大筆你翻鄉下。其實佢哋嘅根依然都係鄉下，佢成個户籍制咧，令到啲人咧係根本係睇唔到，即係去唔到其他地方。佢就算佢喺深圳咧，係留咗好多年，呢笪地方對佢嚟講依然都係一個他鄉。佢完全冇一個歸屬感啊！ 而家少少啦，嗱，我可以補充宇文你講，你頭先你講嘅嘢咧啱咗大決，但係我一定要做少補充，就係、是。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是、咧，譬如而家因為每個地方唔同啊，譬如話我熟悉嘅東莞就係、是、咧，東莞其實係想留住一啲人嘅，因為嗰個勞動力，因為你知道東莞繼續要發展工廠，今時今日其實勞動力一個問題，所以你發覺呢幾年成日有個口號叫做新管人啦，就希望啲人即係希望啲外來務工咧留喺度就喺度落地生根啦。咁所以個政策上佢哋係盡量都有啲嘢有配合嘅，譬如話小孩子讀書啊嗰啲嘢咧，其實而家有啲公立有啲鎮嘅公立學校咧係可以接受一啲即係非 本地户籍嘅小朋友喺度讀書嘅，咁所以呢個係有啲嘢可以解決到，或者醫療嘅嘢都得嘅。 農民子弟學校啊？ 佢唔係農民子弟，你知道外來務工出親嚟嗰啲都係湖南啊、四川啊之類之類，佢哋都係農民子弟，即係佢哋你見到另一個可惜就係所有佢哋嘅爸爸媽媽都係喺鄉下都係種菜啊、種米啊、種芝麻啊、種剩㗎啦。我每一年，譬如話啲長假期咧，佢放完假翻完鄉下翻嚟咧，我收好多啲菜啊、麻油啊、豆腐啊咁啊嗰啲咁嘅嘢，都係嗰啲咩？但另外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咧，由2008年開始至到今時今日咧，係嗰個人口嘅流動咧係有轉變嘅。譬如話，好似你頭先咁講，好多啲年青人咧已經唔想再留喺東莞或者廣東省，佢哋想喺翻，佢哋已經容易喺自己户籍嘅地方嘅附近咧揾到嘢做。但我想提嗰樣嘢咧，嗰個係唔代表嗰個農業係有發展到。 哦，當然。 只係咧點解係點樣走出嚟咧？就是、因為2008年嗰40,000亿。阿爺掟嗰40,000亿出嚟，其實實際唔止掟40,000亿啦。掟咗出嚟之後咧，好啦，中國好多哇，即係各省各地好多啲基建啊，所有嘢就開始發展啦，修橋補路啊，係唔係都揾啲嘢嚟起下之如此類啊？咁你變咗，譬如話 infrastructure 嘅嘢多咗嘅時候咧，咁嗰啲就會有好多新興嘅地方，嗰個經濟一發展咗咧，咁所以咧佢哋就可以嗰啲年今時今日呢5-6年咧，嗰啲年青人咧就可以容易喺佢哋自己屋企附近嘅地方咧揾到嘢做，即係譬如話揾到一啲建築業啊，咁然之後你有建築業嘅時候咧，開始有少少商業嘅嘢啊，跟住然之後又開始有哇，有桑拿、有木竹啊，有飯店啊，有剩啊，咁啊，咁嗰、那個即係就會多咗人就會留翻自己地方附近咯。 另外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房地產啦。依家其實你去到咧好多農村嘅地方咧，將啲地全部收翻，已經喺度咧，一棟棟嘅樓。 係啊， 你冇理嗰啲樓咧，價錢係幾多？ 有市場㗎。 嚇，呢個係市場嚟㗎。係 啊， 所以好多農民咧，本來咧係有片地嚇，有個屬於自己嘅一個平房咁樣居住嘅一個環境咧，依家冇啦，收歸你，翻翻去樓住翻嘅樓。 係啊， 嚇，好多人係唔習慣呢樣嘢。 即係我想講，即係我想再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個唔係。我哋佢其實即係都仍然係唔係話走翻入去一條 right track 嗰度，我哋唔係見到係咁樣，即係譬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都係見到嘅就係話所謂嘅農村即係發展啦，就好似譬如你頭先阿宇文講啊，喂而家你見到佢喂大家都係發展房地產，咁然之後就吸引翻啲即係户籍本地户籍嗰啲人咧，譬如話舉個例，好多而家東莞嘅嗰啲湖南户籍嘅人咧，佢哋咪翻翻自己原居地嗰度賣樓咯。點解佢會翻去買樓咧？佢第一，因為佢買一層樓，佢去俾佢爸爸媽媽住，同埋嗰層樓咧係平過你喺東莞啊、廣州啊呢啲地。喺東莞、廣州、深圳嗰啲咧，係外來務工買唔起嗰啲樓，一啲樓喐下都過100,000噶啦，人民幣。但係你同一樣嘢，佢翻翻去佢自己户籍嘅地方咧，其實呢幾年都升得好犀利㗎，但係40,000-60,000到啦，你可以買到一個100几平方嘅，大過我哋即係成1,000几尺嘅， 有啲咧係 嘅單位嘅大佬， 有啲咧係成10几万啊， 係 十幾萬人仔咧就已經可以買到啦， 即係再睇你咩地方咯，譬如你去到甘肅咁嗰啲咪可以再平啲咯，即係如果你個户籍喺甘肅啊， 即係我哋唔係話佢係發展佢其實依家成個全國嘅一個政策咧，就唔係喺度保護農業，就算温家寶喺任內咧，佢嗌咗好多次。世神劈怨話要保白嚇，即係保住80%嘅農地嚇，保住80%嘅糧食嚇，即係依家未破壞，因為佢其實佢自己都睇到嘅，房地產個發展啦，工業嗰度發展啦，對於農地個破壞係非常之嚴重。 係啊， 但佢完全做唔到嘅。 係啊， 佢即係佢咁大嘅呼聲，佢話要保80%都保唔到。 死曬㗎啦！ 保唔到啊，完全保唔到啊！ 保80%啊！我諗調翻轉講啊，就可能仲合理少少，就係中國啊，我諗啊，有7-8%嘅農地已經係受污染啊！你咁樣講可能仲啱啲。 係啊， 係啊。 嗱，我哋咧查下阿天天秋咧，即係呢個我哋都要修正嘅。佢講得好好，佢話籍貫定係户籍啊，即係頭先你傑斯你問我你係邊度啊咁樣嘅。 哦 ，OK，OK，OK，OK。 佢問得非常之好嘅，即係。 我嘅籍贯咧就系北京嘅 ，OK， 我嘅户籍咧就系香港嘅，咁嘅 concept 咧大家就会好明噶啦，吓呢、這个真系澄清翻，真系唔好意思， okay. 所以变咗咧户籍喺内地咧就唔可以跟父或者母嘅， 嗯， 籍贯就系跟可以跟父或母，你户籍咧因为内地咧最衰嘅一样嘢咧，佢将户籍咧同嗰个计划生育咧系紧紧地箍埋一齐、 啊， 当你有一个小 B B 出世啦。唉，呢啲計生辦嘅人啦，再加埋公安最開心啦、 嗯。 你係咪超生㗎、 嗯？ 超生有一大筆錢嚟賺㗎啦。咁、 嗯、 所以呢，你如果係小朋友一出世，第一件事呢就要去計生辦去登記咗先。 嗯， 就好似香港嘅生死註冊處去註冊咗先、 嗯。 但香港就好簡單嘅啫，走一個法律嘅程序啫、 嗯。 內地就唔係嘅，係審下你啊， 嗯， 然之後刁難下你啊，攞、下錢啊咁樣啦。 嗯， 咁你就可以攞到啦。 嗯， 咁咧計生辦 OK 咗啦，去公安嗰度再辦理埋，咁你就可以有個户籍啦。 嗯， 呢、這個就係成件事啦。 嗱、啊這個、呢個咧，我哋又休息一陣啦。翻嚟可以再講下呢、這個即係户籍同埋嗰個生 B B 啊，即係嗰個咧，其實都可以仲可以講多少少。係 啊，同埋好多問題，即 係 好多騎呢嘢。其實即係户籍入邊咧，衍生咗內地咧好多騎呢嘢。仲有阿傑斯都有個故仔想講下。 OK， 好，休息一陣先。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 捉走啊！系捉第三节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